的入门的时候啊，有的乐器可能难，有的乐器简单，他一定会经历到一个就是爬坡， 肯定是的， 很难， 有个瓶颈期的。 对，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就是在这个，那到底是因为他不具备这个天赋啊，没有办法再学下去，还是只是此刻他的畏难情绪，我们怎么去发现他？ 对，这个是一个，这个问的特别好，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就是说首先家长会觉得他已经学到，假如说啊因为我不是搞非常业余培训的啊，所以说但是我能，我的朋友们都能告诉我大概就是六级左右就是一个瓶颈 啊，这个坎儿， 哎，六级七级这样的话感觉就是再往上感觉就突然就很难了， 嗯， 对不对？然后其实它并不是说到难的一个地步，更多的是一个，首先首先他年龄大了，年龄大之后他开始要在文化课上要开始分心了，然后呢其次作品确实是难了，哎，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很简单，是什么呀？他作品难了之后，像我们专业的，如果要是搞专业的话啊，就是我从小一年级二年级我都要花四五小时去练琴，那何况你不是搞专业，你到只是业余考级，那你肯定你是更很难的东西，你更需要时间去练了，所以你就会觉得所以小孩会觉得就是说我以前过个级或者是练一个曲子俩礼拜就练出来了，或者三个礼拜练出来，怎么现在我两三个礼拜感觉两页都练不出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其实对于家长来讲也是正常的，根本不用急，因为他东西难了，而且你的练琴时间你又不会像想搞专业的那种能达到四五个小时怎么去练，那你肯定是要花费时间长一点，但是我个人，而且我个人都会觉得就算花费时间长一点，是不是说每天的练琴时间长啊，是整个的就是周期会长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要经常要坚持下来，因为肯定他会练下来的，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要是很急躁，或者他个人表现出很急躁， 自己也提， 这就是要鼓励他也好，逼他也好，最好是坚持下来，因为我知道到了，尤其到了初中之后会越来越忙，文化课，就我只是不想搞专业的啊，就是到了初中之后文化课会越来越忙，但是我觉得每天抽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去练一练琴或者拉一拉琴，他可能暂时是感觉不到这种有什么作用的，但是我觉得因为艺术，尤其是古典音乐艺术，它这种我们叫延迟性快感，就是它这种是很滞后的一种快感，因为我在耶鲁有很多同学，他们就是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坚持下来了，一直在练琴，然后我曾经问他们，我说练琴会不会影响你们这个就是学文化课，我说你们都是学霸呀，你们这种怎么，我会不会影响你们？他说 等一下，答案我们要放到下半时段揭晓。这些在耶鲁读书的同学们，他们不是专业说我要走这条艺术道路的，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了自己的这个乐器的喜好，影响他们学习了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10:30之后，我们节目就会继续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和晨曦聊天，稍后见。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理解父母啊，不要嫌他们叨叨，或者是嫌他们说哎呀干嘛不想拍不想拍，真的等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回去看说哎呀幸亏他拍了， 没错 是吧。好，回到上半段我们留下的这个小尾巴，说到一直练琴，因为我们的听众知道我为了陶冶一下自己的这个艺术的细胞，我在学尤克里里，你们为什么又要来督促我说夏夏你现在有每天坚持练20分钟吗？哎呀我没有你们晨曦老师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可能也会来批判我。好了我有每天练10分钟，没有练20分钟啊。但是说到这个练习，很多家长现在给孩子的定的一个目标也是咱们未来未必会成为像晨曦老师这样的艺术家，但是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好像一直这个东西也不要丢， 是的 啊，这是家长一个很美好的愿望，但是呢在学习的这个一路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再回看也会有这种很难再坚持下来的时候， 非常多。因为我觉得当然了，我觉得肯定绝大部分没有必要把这个成为一个职业，但是呢成为一个爱好或者让他 很好，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的在耶鲁的同学他们是学各个专业的， 对对对，他们什么都有，计算机化学包括什么生物啊，什么都有，商啊什么这些都有， 但是他们依然 他们就是很多时候是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跟环境也有关系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两个室友啊，他们的室友不是住一个房间里，就是一个大的一个 几室一厅， 像个公寓，对对对对对，这种。然后呢，一个曾经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状元，然后 哇，是我的校友， 对对对， 点赞， 而且还是这个以前还是就是 CCTV 的英语比赛冠军呢，然后他是学生物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纯的美国白人，他学中国政治，但是他是白人，现在好像还去白宫工作过，对，然后我有一次在家里就在宿舍练琴，因为当时琴房是真的是没有了，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外是宿舍就是休息区嘛，所以你真的是不能扰民的，所以我就还带上弱音器小声去练。然后呢，我这个我这武汉大学的好朋友，然后就过来敲门，他说哎呀你能不能别练琴啊。他说我这边，哎，我在打魔兽呢。 什么情况？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武大的同学。 他说我这边还是打魔兽呢。 去耶鲁打魔兽？ 就是因为是休息区嘛，对不对？他要是学习的话，肯定去 放松一下。 图书馆。对对对，当然我也很理解嘛，确实是。然后我就停下来了。然后过一会儿，我的另外一个室友，就是的那个白人就，你怎么停了呢？ 你为什么不练了？ 对呀，我说。我怕打扰你们休息，别，我觉得你练琴让我特别专心。我说是吗？他说啊，对呀，对，而且你这个声音是非常好的，我就很喜欢呀。那你就练吧。我说好吧，然后我就稍微再小点声，然后离他那边近一点，然后就到跟他近的那个客厅那边去练，他就觉得特别好。然后他就那时候我刚刚到耶鲁嘛，他就邀请我去他房间，他说你看，他说我看他很多的古典音乐的唱片。就那时候还是唱片嘛，不像现在了，对，唱片。然后什么他说他自己也弹钢琴，然后他说就他从小就弹钢琴，他说古典音乐还是让他能够静下来，然后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思想的，然后是经过这么多年，就像我们去读论语啊，去读唐诗宋词，这些是带有思想而且是很华丽，耐得住这么多年的这种推敲，而不是马上这种快餐似的，马上就知道，马上就忘掉可以。然后呢，所以但是这个有影响，就是后来他就跟我听呀，我喜欢听这个，然后我也给他听。然后我另外的那个室友，就是武汉大学室友，他在旁边也觉得哎蛮有意思的这个事儿啊。 但是他是没有音乐基础的。 对，他没有，他从来没有学过音乐。然后他就听。他听了之后，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哎，你能不能给我那个给我硬盘里也拷一点这些东西啊？”他说我特别想听。说你们这时候，我小时候音乐课也听说过什么贝多芬、莫扎特的，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没有那个时间。 对，一个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他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是，包括家长经常会说我没有音乐细胞，非常非常多的 人，很多的家长都会这样 说。对，所以说现在我就觉得其实没有人说是有音乐细胞或没有音乐细胞这一说，那你有数学细胞你能获诺贝尔奖吗？ 对啊，你有文学细胞，你能对不对？ 有化学细胞， 对，你能得普利策吗？对不对？嗯、这是两回事儿。其实这是在于你这没有这方面上没有去给他环境和没有给他机会去熏陶。 嗯， 而且并不在而且我一直都觉得音乐是人生当中最不可缺少的一课，就像我们学数学、语文、地理、历史、政治。这些都是他和你难道我学这个就是为了成为一个家吗、 嗯、 其实并不是，只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部分。但为什么音乐尤其是这种乐器无法变成必修课，是因为它的就是音乐和艺术类它的个性非常非常强，它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 嗯、 是个性化比较强啊，私人定制能力比较强，你无法让大家同时去学小提琴，在一堂课上这是不可能的、 嗯、 肯定是要一对一或一对二或者一对最多一对五六这样的啊，就是这种专门的去学， 嗯， 哎，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让他进入到学校成为一个大的一个课程。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外也好或者在中国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艺术类教育。艺术类教育是在于你必须要丰富的，你要知道什么是美。所以这个而我这个同学到最后就是哎，他就也会去听，然后他慢慢他也就知道哦，去听音乐会，后来他去听我音乐会，他都穿着正装啊可以听音乐会。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他 看我们武大同学的学习能力， 那必须的。然后就是真的是正装打领带啊，就是我说哎呦你干嘛穿的这也太正式了，他说、哦、不是都应该这样的吗、 okay. 哎，所以他进入到的这样一个尤其是在耶鲁或者在美国这种比较好的学校， 嗯， 你通过聊这些东西你是进入他们的社会或者进入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共有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会。你说你跟他聊王力宏和周杰伦啊、 嗯、 假如说他们肯定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你在一个这种我觉得在一个比较能有共同语言，因为古典音乐是比较世界上比较宽泛的这可以说这个语言了，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你们去聊贝多芬也好莫扎特也好会有共同语言。 嗯，你刚才说其实你在耶鲁读书的时候看到你的同学也是会分为两类、嗯、 对 啊、一类是像刚才那位学中国政治的美国人一样 对 对他会坚持下来， 对对对， 就是哎我也没事我也自己弹弹钢琴。 我前两天在美国在湾区硅谷那边、 嗯、 然后我现在我那个同学就在那边在微软工作、 嗯、 然后他现在每天还是没事就弹弹琴、 嗯、 然后呢自己还做做曲，就是自己还唱唱歌，就自己他的生活就是非常让没有学过这个艺术的人呢 很羡慕吧、 特别羡慕。当然了，就是他一看见我就说、嗯、哎呀你不要去说我这个怎么怎么样，不要去评价我啊，这我是业余搞的，但是他很快乐。 嗯， 就是他有一个思想上还有情绪上的一个注入点。 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他可以把他最近的一些事情通过他的音乐他都表达出来。 嗯， 哎，这音乐虽然他有一些，因为我那时候在耶鲁在宿舍的时候，因为宿舍下面都会有钢琴， 嗯， 都有钢琴，他每天跟人弹。我说你居然还会，你学什么呢？我学就是浙大的，然后、 嗯、 我说你这学的不错。但是还有一些同学，我另外一个、 就是、 还有是北大统计系的，然后北大数学系的， 嗯， 到耶鲁学统计，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特别后悔，就是当时怎么就没有坚持下来。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位北大的同学， 对，五六岁就开始学呀、啊。但是他到了初中，他就不学了。他说觉得 要认真学习。 哎，他觉得第一就是懒得学，就觉得没啥兴趣。 嗯、 但是确实当时是没有兴趣，没有没有那么多人有兴趣。 嗯， 他说，但是他觉得家长没有逼他学。但是他到了大学，尤其是到了耶鲁之后，他就觉得，哎呦，会一个乐器真好。但是现在再学有点晚，就觉得。尤克里里不晚啊， 不要这样，其实我们尤克里 但是 这是一个就是说到题外话、 嗯、 就是不管说我到底是学了一个什么样的乐器，现在此刻哪怕我有时候心情觉得此刻有一点浮躁， 是 或者是心情没有那么好、 嗯、 觉得今天状态不对的时候，我就是弹一个非常简单的曲子在尤克里里上面，我也会觉得哦我很安静，我此刻我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没错，就是你的情绪有个注入点、 哦、 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 而且你再去听歌和自己去唱是两回事，就是你再去我经常就说我说百听不如一试， 嗯， 就你会自己操作，因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你自己的情绪，你听是只是借用别人的声音是来 就是完全是在借用，这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嗯，好，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提问呢，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还应该晨曦会被问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 嗯， 算尖锐但是也很现实。 嗯 啊，他说其实看过很多在国际比赛当中获大奖的选手啊， 嗯， 音乐类的当时风光无限， 嗯， 后来就寂寂无名了。 嗯 啊，感觉在过于年轻的时候获奖， 嗯， 是一个双刃剑，光环之下呢很多人就会不堪重负。 嗯哼， 哎，他说不知道晨曦是怎么样去化解这种压力的。 非常非常多的人确实是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双刃剑，尤其是在年轻时候获奖， 嗯， 因为你背负的压力非常大，人对你的期待是特别特别大的。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对于一个当时的一个少年来讲，或者是青年来讲吧，小年轻吧， 17岁， 对，当时也是，就是我觉得人都会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 你现在回想，你那个时候会有一 我还好， 有狂的时候吗？ 还好吧，我觉得是，我觉得也就一两个月，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兴， 天下无敌。 那倒没有，天下就觉得哇，就觉得是，哎呀，我的未来展望是什么样的？但是慢慢你会回到现实，还是要踏踏实实去学习， 嗯，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之后我没有选择说啊各种去演出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的老师啊，就是都给我一些建议，说还是要去锻炼，所以我当时才去柯蒂斯去继续深造，而后来又去耶鲁。 嗯， 我觉得比赛是代表的是你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音乐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探索。 嗯， 你当时的一个水平，你当时的一个可能你当时的一个技巧层面和你对音乐的理解和你当时的舞台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水平。 嗯， 但是你如何让它继续深度化，或者继续能够经久不衰的去传承下去，这些音乐能让观众去喜欢，还要继续往下走，因为音乐是无止境的。 嗯， 哎，它只能代表你当时的一个横向，从纵向来讲我们还要向很多的前辈去学习，这些都是无止境的。 所以那个时候获奖了那么年轻， 嗯， 家长可能也会有这种担心，说他会不会一下子就啊，就不知道自己 都会。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阶段上不可能会不飘。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但是这个时候 看飘多久，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你看你飘到多高， 然后什么时候回到地面上。 对，这个东西你飘得越高，然后你回到地面上，你这个摔得越狠。 嗯， 其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当然我的老师也好，然后到了国外也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让我认清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就是。我们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 嗯， 就是音乐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而且在国外来讲好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会清楚的认识到， 嗯， 获奖和不获奖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个奖。所以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的音乐都非常吸引我，在国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尤其在柯蒂斯音乐学院， 嗯，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天才，但他们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奖，或者甚至一辈子都没获奖，甚至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音乐，他们的天赋，他们的才华其实是给我，就是我在那上学的4年当中给我最大的震撼。 嗯，这个部分在书里面其实妈妈也有帮你记录， 嗯， 啊，就是包括申请学校到去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就确实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嗯， 也会用写信的形式啊再去交流。这个部分也更加反映了父母对我们的良苦用心，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第四部分。 对， 有晨曦的母亲当时给他写的信，他说我这个时候再拿出来看， 嗯， 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了。甜甜宝贝在微博上面说，讲得非常好，对我教导孩子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也想给很多的此刻还在犹豫， 嗯， 说你看周围的孩子都在学，我是不是也应该让我的孩子学一点什么呢， 嗯， 这样的家长啊，在犹豫阶段的家长一点建议。 我觉得学与不学并不是最重要的。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学艺术啊，当然了我觉得艺术类不光是小提琴啊，我就说音乐还是美术等等，最重要的是给他提供一个审美的一个 机会，尤其他审美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某些的艺术不是最美的啊，假如说